半梦半醒之间，我们越过时空相见。每一分钟换成一年，哦，究竟能有多少缠绵。

难免要比别人累，承受更多雨打风吹。就像傻的可怜的你，注定会流一些眼泪，注定要说无所谓，虽然早就伤痕累累。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《游子吟》是一首著名的悲歌，它是电视剧《虾球传》的主题歌，也是程方圆的成名曲。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， 听众朋友，到这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要和您说再会了，用这首陈琳演唱的我不想说再见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，我是于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。 我不想说再见，相见时